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，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音去访山东吴老，这方式和言语都有不当的地方，被错认为前来寻仇的江湖人。那么这一场误会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这哥大爷错捋会了，昨天老四把和尚打了，今天就有人堵着门练哨棒。这哨棒可听说又是达摩老祖亲传，甭问，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，他敢堵着门骂大街就有两下子。老四在庙里听人拍门找到家来了，派人赶紧上庙里的关帝庙找四爷，这儿老哥仨斗背手顺家里边出来了。哎，哎，朋友，你这脾气太急呀、啊！你上谁家串门也有个方便不方便，你找山东吴老，怎么该着山东吴老就有功夫搭理你呢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你应该说呀，我叫王音，我是吕留良的徒弟啊。你是吕留良的徒弟，你就不应该这样。吕留良跟我们大爷是好朋友啊。那得了，到家里边来吧，来吧，聊聊聊吧，这事不就没有了吗？这一问他都不说，你也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。我手中有一条哨棒，即使山东吴老有什么话冲我手中哨棒说话。二爷敬胡翁大怒，小子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来到了山东地面，我们家门口，我本不应当与你动手。但你一再的相逼，看你偌大年纪这样不通情理，那可就别怨我了。二爷过来一动手，干了。吕留良的高足啊！二爷敬胡翁愣打不过人家，20个照面过去，于二爷拳脚施展不开了。五爷一瞧，二哥要败，三哥别愣着了，给二哥踢下来吧。三爷九一翁过来，20来个照面也不行了，四爷还没露。五爷一琢磨，我要上去不行，可就全完了。四哥你给我快点，赶五爷又把三爷踢起来，就跟王音这么一动手。王音一瞧啊，山东吴老武艺平常，也就这意思了。那么五爷较比二爷三爷这能耐还稍微强点，多打会儿，打了30-40个照面，堪堪不支。就听远处有人喊：“老五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这么大岁数还与人动手？大哥不在家，你也不应当随便跟人家打架呀。怎么还带着二哥、三哥 可让四哥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嚯，这茬可老，当面训弟，众乡亲回头观瞧，自远而飞，撒腿入，哗，四爷跑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于大人送信儿去了，一看跟和尚正下棋呢。四爷您还下棋呢？他这庙里有当的事啊，是庙里有事也没咱们家那事儿大呀。他庙里人受欺负了，咱家也让他欺负了，堵着咱门口胡同口那练把式呢。四爷一听，谁呀？哎呦，四爷也想到和尚那儿去。慈如昨让我打了，我一时心善没要的命，他跑了。搬救兵真快呀！哦，不上庙里头，真上我们家捣乱去了。那我可不能容你，任凭你搬的是谁，今儿我可不能跟昨儿似的。四爷也起了杀人心了，撒腿如飞，由庙里往回跑。一瞧，一堆乡亲这围着，离老远一瞧，老二、老三、老五全不行，一边喊一边跑，分人群来到了当中。五爷一瞧，虚晃双拳，纵身行，跳出圈外。朋友，别打了，行了，我们家最没能耐的来了。我还不跟你打了，赢你不算露脸，让我四哥会会你。二哥三哥咱们瞧瞧，让老四揍他。于四爷来到，切近迈步来到了王英的面前。朋友，我瞧你的拳脚真不错，我二哥我三哥我们家老五比我都有能耐，他们赢你不算赢，让于家坡五老最没能耐的会会你，咱们广练拳脚可就不成了。我瞧你地上扔着一根哨棒，要论哨棒可最难练，没有二三十年的苦功夫绝练不到这儿。一共36手，分开了108式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您能不能练全了？按说这话说出来，王英就不能再练了。为什么？人家全懂啊。王英自使老师所传武艺是绝技，前后随师学艺40载，放眼江湖没人打得过，就纵然你听说过，你就准知道我这招吗？全叫你们这哥几个都不成，我要一抄这哨棒，你们输铁了。您是山东五老的于四爷吗？不错，那我要用哨棒，您用什么呀？来，上家取我的宝剑。于四爷这能耐全叫那就算白练一样，真正有能耐可就是一口宝剑，嘉莲撒腿如飞到家把宝剑拿出来了。大拇哥舔崩环，苍啷啷宝剑出匣，一拢这剑跑。我要凭这一口宝剑会战朋友你一条哨棒。连战3场，人又叫出这招来，您就不应该再练。王英一时托大，一条哨棒跟于四爷一口宝剑走到一块儿，真不含糊，打了足有100来个照面，自己心中暗自吃惊。于四爷把剑往哨棒上一压，顺着这哨棒往里一推，不由得你不撒手扔棒，哨棒嘡啷啷落于尘埃，鸡蹬步一抬腿，哐踹完一跟头。王英一瞧，这一辈子算完了，逮谁谁踹我一跟头。四爷呢，赶到这儿就动手打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。因为在这个老爷庙里都有这么一档公事，他认为是慈如和尚搬来的救兵，四爷还挺恨他。四爷于伯桃上前用宝剑一压，别动，你说说你的来历，你们这个太欺负人了，庙里都愣抢人家的庙产，让我给打跑了就完了吧，怀恨在心，不让庙里找我，就跑我们家闹来了。这错非我赶回来了，一步来迟，我这个哥哥兄弟全都性命有伤。再说山东五老的牌子让你们给摘了，那日后没法混了。哪知道四爷一把他战败，王英是恼羞成怒，他可就想起来了，他们山东五老大爷呀 醉仙翁于庭于子玉带着姑娘上他们家去，上他们家去要拜师。拜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姑娘啊不跟他爸爸学。这姑娘啊嫌他爸爸这武术不成，我要拜就得拜比你高的。这么着给领到吕留良这儿。那么王英就知道山东舞蹈这能耐不如吕留良，心里面难受啊。我连前带后跟老师学艺40年，我都60多快70了，好不容易江湖上我闯出字号了，玉杵敲残身向玉，这多么优美的名字呀。到泰安州这儿让人又给打趴下，我露脸就这2-3年，你说我这一辈子净打败仗了。于老师你不厉害吗？没关系，反正你打不过我师父，我呀给你们拴拴对儿吧。他把这毒给种上了，姓于的，你们几个人也不必这样的耀武扬威，你把我打败了算什么呀？又在你们家门口，为什么来防你们？我也有老师，我老师姓吕，叫吕留良。于四爷一听就一愣，哟，不是慈儒搬来的救兵，留良。于四爷一听就一愣，哟，不是慈儒搬来的救兵，江南大侠吕留良的门生。吕留良是人间的剑客，跟我们大爷于庭于子玉是好朋友，他的徒弟为什么要到我们于家坡来闹事呢？底下这话可缺德了。那一年你们大爷于庭于子玉带着一个小姑娘到我们门上要拜师，当时之间跟我老师二人言语不和，可就比试起来了。这一比试啊，你们这于家大爷技不如人，一时失手就被我老师吕留良一剑给刺死了。那么你们作为他的兄弟不思报仇，还在这儿和耀武扬威，练着别看我岁数不小了，我是你们一个晚辈，你们又有何德何能呢？他那意思啊，这四个一听就得急了，就得拍门啊找我师父去给大哥报仇，我师父也不能承认呢。但是言语之间一有误会了，没准就得动手。你们打我是行啊，你们打不了我师父。哎，我输不能输别人，我输我师父行，我不能输你们。至于我怎么再给老师解释这事儿，那是我的事儿。是信口开河呀，胡说八道。可是这四位一听，俩眼可就直了。皆因为于子玉带着姑娘一去，若干年没有音信，连封信都没有。于大爷怎么连信都没有？不能写信呢？他在剑山蓬莱岛呢，他是个奸细的身份呢。他徒弟龙斗在那儿当着元帅，他指着他徒弟带着姑娘到这儿来，人家英王千岁满招待啊，拨钱给你盖房，派人伺候，您自己干的这种秘密的勾当，私通后山武圣莲花子，你姑娘拜了剑客吕婉娘了，日后对于推翻剑山这个事情，于子玉起得很主要的作用，没有于庭于子玉，佟林就完了。这不仅佟林不死， 还认了老丈人，这是于子玉的姑爷。这些事情于子玉都没跟别人说，于家坡呢，这哥四个也不知道。那么可是带着姑娘找吕留良这事儿知道，这一听就急了。这话可要打别人嘴里说呢，也得琢磨琢磨。这是吕留良的徒弟玉杵敲残身向月王晕说的。四爷一听，二目捏呆呆发愣，一时竟然无言以对。五爷可这大爷的亲兄弟，咱说了，这山东五老啊，一共啊哥五个，可这就是大爷五爷是亲哥俩，这手足情深呐。哎呦四哥，这小子说的要是真的，咱得找这吕留良去给大哥报仇。四爷一听，好吧，姓王的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我也不要你的命。那么你要腿快，你先行回转杭州，你告诉吕留良去，客日之间我们弟兄四人拍门找他去，报这个杀兄之仇也就是了。可是这个事件假的，你可掂量掂量，你可活不了。四爷一撒狠儿，把王英放了，王英可就不敢回杭州了。王英说完这瞎话跑了，哥也都不说，单说这四老还收拾什么东西，家都不要了，拿着家伙就奔杭州。从山东泰安州兴业坚城南下奔杭州，来到了杭州城，小弟名叫苏乔，啪啪啪一拍门，有里边出李老头，书中代言呢是吕宝。这吕宝这会儿可就80多岁了。您琢磨，王英在吕留良家都待了40年了，这吕宝呢也是老头子了。吕宝一听这拍门呢，就有点不痛快。干嘛呀？这叫避尘轩，这里边住的是剑客，到这儿也敲门，轻轻的敲，也就这意思。叫人也得低声叫，门上哪位在呀？受累给开个门，我们找人。都得这样，甭说见剑客爷，就是我出去，那嘴甜的叫声爷爷，就嘴不甜的也得叫我声老大爷。这岁数在这80多岁啊，啊，白头发白胡子，这拍门跟抱丧子似的，咣咣咣这么砸，老头打心里就不乐意，别砸了，开了，一拉门，老头出来了。老头一出来更可气了，怎么外边站四个老头，你要20多的小伙子，我数了你们几句，山家串门别这样，就说我岁数大，耳朵慢啊，聋点，腿慢点，是不是？我也听见了，这样很不礼貌，但你不懂事我就得说你。再一瞧门口这四个人全都是老头，这四老头横眉立目，一脸的怒气。再一瞧手里都递着家伙，吕宝一瞧，哦，这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这是上这防我们剑客爷来了，打我吕宝记事，就防我们家主的，这几十年就没断过。原先也有这样的，在门口叫嚣的，那也是年轻的毛头小伙子，你们四位不应当啊，瞧这岁数应当懂规矩啊，怎么这样？嘿，几位下站，干嘛呀？找谁呀？这吕宝这话可也就不老好的了，不客气。于四爷手擎着宝剑，用手一指吕宝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你找什么人呢？ 你拍半天门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找吕留良。破破破破破破！吕布一听，呵，蛤蟆打地方，好大的口气。吕留良仨字是你说的吗？人间的剑客。哎呀，您可真不客气。哦，你找我家主人呢？找我家主人应当地铁呀。啊，轻声细语的，轻轻拍打门环，干嘛这么大吹大雷的，鸡毛的喊叫的？你要问我呀，我是本宅的奴才，就是这看门的，我姓吕，叫吕宝。老头就这么一撇嘴，一晃个脑袋，四爷一瞧，可了不得了，姓吕的太不说理了，出了一个家农院工看门的老大爷，就敢跟我于四爷晃脑袋，这要吕留良出来不定什么模样呢。那甭问，我大哥带着孩子到这儿来，吕留良把嘴一撇，怎么你闺女啊不灵，在家凑合跟你练练得了，你小丫头片子别让我这耽误功夫来了。我大哥一听这话不痛快呀，我大哥脾气不好啊，俩一动手，他把我大哥弄死了。没错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哦，你是本宅的院工，你叫吕宝，不错。你们几个晚生后辈是干嘛来的呀？可好，真了不得，这剑客门上啊，一看门的都这么样的狂妄，干什么来？防吕留良来的，进去让他出来，有话问他。出来快了还则罢了，出来慢了，我等弟兄四人杀将进去是鸡犬不留。吕宝一听无名火动，好狂徒了，到哪儿你们这样拿刀动剑公然的行凶偌大，年纪就不怕朝廷的王法吗？进去啊，鸡犬不留，你们什么人呢？你们这要在平常人间，你们说说，让你们吓唬住了。这是剑客门口，想见剑客呀，还真不成。在与不在，老奴我不知。想进这大门，先顾我这一关。吕宝心里话说，寻常的把式，你连我这面你都碰不上。吕宝，你别看八十多了，自幼跟随剑客习武，您可听明白了。跟剑客习武可是习武，不是真教，他自己也练。剑客在旁边看着，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气乐了。吕宝啊，你这么练不成，你得这么着这么着，哎，给指点指点。那就这简单说说，这也了不得。哎，这吕宝有两下子，再加上他这八十多年呢，他没短了练。你别看都过了八十了，他身体很好。这个手脚敏捷比年轻人还棒，你要一般的江湖把式真打不过他。有很多仿剑客吕留良的，就让他就给打发回去了。剑客这岁数到了，百十来岁了，身份也高了，随便来人就跟动手，那不像话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秦心明作词，王迪峰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，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，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，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，你的天很美，嫦娥翩翩舞蹈，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，你的天很